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08集。孟正。数日后，从磁州出发的商队一路南下，沿着官道往茶州去。孔岭办成了管事，锦衣卫们乔装成了富豪侍从，沈泽川则称病久居马车内，甚少露面。孔岭带着磁州发的路引，路上免了很多麻烦。这年头，能够拿到官府正经文书的人都不可小觑，加上侍卫众多，寻常土匪不敢轻易打劫，就怕踩到太岁。离开磁州境内后，路上的乞丐就多了起来，八九岁的小孩都迫于生计出来行骗，一张嘴能说得天花乱坠，神仙妖怪什么都敢讲，哄着经过的商旅花钱求平安。前几日还好，后几日下了雨，天气骤然转凉，沈泽川就病了。这路上都是骗子，光是黑店就一个挨一个，就是孔林敢请个大夫，乔天涯也不敢让对方进沈泽川的身。好在不严重，只起了两天的热，又缓缓退了下去。沈泽川如今伏案的时间越来越长，武学疏忽在所难免。他在送走齐慧莲以后，时常觉得身体不堪重负，挨着季节变化很容易生病。这事情其实早在去都就已经有了征兆，疫病案例他说病就病。马车碾过泥泞，就在雨中到了茶州。茶州州府罗木收到孔岭的名帖时，还在小妾房里，他把那帖子翻来覆去的看，像是要抠出花来，就是不肯挪动屁股。他的第14房小妾是新收的，前几日才办过酒，近来正得宠，难免娇贵。小妾从罗木手里抽出名帖，他认识几个字。 这个孔岭是谁啊？ 罗木把人抱到腿上。 孔岭嘛，穷酸一个，早年跟着敦州守备军指挥使谭台龙，后来谭台龙死了，他就跑去跟着周贵了。 小妾被罗木的胡子给蹭得咯咯笑，像是怕沾着穷酸气，翘着小指把名帖晃来晃去。 那他怎么认得老爷呀？ 罗木自嘲道， 我们师出同门。 哎呀，那得好好招待人家。 这小妾竟给罗木的发妻甩脸子。他兄长是茶州土匪之一的蔡玉，是罗木仰仗的人物，所以存了让罗木休妻的打算，盘算着借着外人登门，自己能够主持宴席。他这么想着，便拿名帖轻浮地拍打罗木： 我替你办个席，你正好把哥哥也请来，刷一刷他们磁州的威风。我听说今年离北的军粮从磁州走了一批，他们有钱着呢。 罗木没应声，只说： 白费那钱财干什么？几口窝头就能打发了，他多半是来借钱的，我不见他。 小妾不依，还着罗木撒娇卖吃，名帖滑到了地上。罗木眼睛跟着名帖走，绊握了小妾的手臂。 等咱们去磁州的时候再见也来得及，你看帖子掉了，快捡起来。 小妾见软的不行，就扭身站起来闹起脾气，那绣鞋踩到了名帖，她轻跺了几下。 我嫁进来还没有替老爷招待过客，都是明媒正娶的，怎么偏偏就我矮了一头？我才…… 你让开！ 他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见罗木神色一冷，喝道：蔡氏自从嫁给罗木就是千娇百宠，从没被他喝骂过，当下浑身一震，呆愣愣的退了几步。罗木俯身把名帖拾起来，上边落了鞋印，擦也擦不掉。他沉着脸把帖子收了，在抬头时拉了蔡氏的手，勉强笑道： 钱塘的事情你不要管，这事儿我自会跟兄长详谈，今日我就不做了，晚些再来看你啊。 说罢也不等蔡氏回神，自顾自掀了帘子走了。外边还下着雨，随从打开伞，罗木走入其中。 人还在吗？把他请去前堂，我这就去见他。 罗默到钱塘时，孔领已经等了一会儿，他见罗默上街便起身相迎，两人一见面就笑，罗默示意孔领坐，两个人又寒暄了少顷才进入正题。 我此番前来见你也是大人的意思。 孔领吃了茶。 磁州近几年逐渐有了起色，田地恢复得好，粮食算是充裕，可磁州人口凋零严重，吃不了那么多，剩余的粮食存放一年，不是被耗子啃食就是没坏了。 罗木专心听着孔领讲话，见他气色好，也没有白多少头发。孔领对上罗木的目光，又是一笑。 所以我们就想着，茶州这些年还在跟河州绝息高价买粮食，太吃亏了，不如你我两州牵线，咱们挨得近，押运也方便，我们愿意出比绝息粮食还要低的价格，如何？ 罗木发现孔里一笑，眼边都是皱纹，他像是大梦初醒，挪开目光想了片刻。 我大致明白你的意思了，好事，但是做不了。 他见孔里还要说，便抬手制止了。 茶州不是磁州，周贵说做就做，确实有魄力，可这份魄力有多少是建立在他岳父身上的？早年刘大人在磁州决意剿匪，才使得磁州今日没有匪患，但是茶州不行。 孔林料得如此，一时间安静下去，过了片刻才说， 孟章，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吗？ 罗默听见孔林叫自己的字，竟然仓促地别开了头。孔林以为罗默是为难，便说， 磁州如今已经重建了守备军，只要这桩生意能成，往后茶州的剿匪重任我们也愿意处理。孟正，眼下天下大乱，各路豪雄势必要起于山野，只要身在其中就逃不开纷争。你与我们既有同窗之谊，又有同门之情，何不借此翻身，不要再受土匪的牵制呢？ 你与周贵在磁州不知道我的难处，如果茶州的匪患那般好解决，你当初何不投奔我，而是去投奔周贵？ 罗木转回头，孔林想要解释，罗木已经起身。 茶州如今的粮食都是从绝西河州高价买的，各路匪首参与其中，吃的就是这口红利。现在你要我改买磁州的粮食，就是断人财路，这生意根本谈不了，光是传出风声，你我就安危不保。哎，回去吧。 罗木让人送客，他走了几步跨出门槛，又回过头来。他们许多年没有见了，奇怪的是，不论孔领如今老到了什么模样，罗木仍然牢牢记着孔领做学生时的样子。眼下飞溅的雨水打湿了罗木的肩头，他这样站了很久。孔领一生错过了很多事情，就好比此刻，他看不清罗木背着光亮的目光，只是说， 我此行势在必得，今日不行，明日我还会再来。孟正，我是有把握的，只要你肯与我们谈谈。 罗木哑然，半晌后说， 你还带了谁来？你进城时用了磁州的文书，见我又投递了名帖，已经将行踪暴露出去。我劝你不要轻举妄动，待过这几日就回磁州吧。 说罢不等孔领答话，就先跑下了台阶。晚些沈德川吃了药，听着乔天涯如实禀报了他们俩人的原话，不禁回过头看着乔天涯。乔天涯了然的颔首， 他们是多年同窗，情谊自然不比旁人，依照主子看，这桩生意该怎么谈？罗木这人有点意思，虽然茶州很乱，但他始终屹立不倒，永远都是茶州的州府。 该怎么谈怎么谈。 沈德川鼻子不通，讲话有些闷。 他既然屹立不倒，就是有心。今日的话，都是冠冕堂皇的话，未必真心。想个办法避开耳目，我要见他一面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